欢迎来到知识快讯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未来的宇宙寺院，由日本京都醍醐寺出资成立的开发人造卫星的新创公司 TerraSpace 预计在2023年发射人造卫星，并在卫星中搭载宇宙寺院。这个新潮概念也引起了许多网友的热议。这个醍醐寺是位于京都市左京区的真言宗醍醐派总寺，1994年时作为古京都文化财产的一部分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中。醍醐寺在去年2月与民间企业共同出资成立 TerraSpace， 而 TerraSpace 所开发的人造卫星是一个长约20公分、宽30公分、高10公分的箱形物，轨道将在距离地表500公里处，环绕地球一周约90分钟。人造卫星可以传回从宇宙拍摄的地球照片，预计在2023年升空。而醍醐寺将在这颗人造卫星内部设置宇宙寺院，叫做敬天院结运寺，内部设置小型佛像与佛教曼陀罗画等法器。卫星还可以借由无线讯号为三间寺院构建防灾通讯网。醍醐寺总务部长表示，为了跨越地域、人种及宗教的隔阂，有必要从宇宙的宏观视野建立一座寺院来祈求和平与安全。除了设置宇宙寺院，醍醐寺未来也将定期举行宇宙法会来祈求宇宙的安全与和平，而首次的法会将在这个月的8日举行，到时候他们会在官方的 YouTube 频道上直播。这将会是责任重大的一次尝试，毕竟地球的和平就要靠它了。那以后会不会引起各种宗教团体来抢宇宙这个市场呢？像什么太空教堂、宇宙真主之类的卫星越来越多。不过问题是，如果这类卫星多了，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《太空垃圾》里提到的，如果有一天不同宗教的卫星相撞，会不会引起各宗教之间的大乱斗呢？好了，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赞分享，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